别提多好干了， 是吗？ 可不是吗？ 不为喝茶， 为了泡妞去。 对对对， 走着走着走着， 哎， 拿银子， 拿银子， 带银子， 带银子。 哎，走，哎， 别 啊，怎么着？ 他们走哪儿啊？ 走哪儿啊？走前门啊？ 哎。走前门 啊， 让他老追那还了得，咱们走后门， 走后门， 哎，对、啊、 对，干这事儿都得走后门。 来来来来，走，哎呦，哎，快点过去。哎哎哎，慢点， 这后门简直跟狗洞似的呀。 不是 都出来了吧？ 小子们 要 带路啊。 嘀咕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哎，把您给请出

怎么都卧了道了？ 哎呀，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嗯， 还有多远呢？ 800多里。 八百多里 啊！ 别冤我，到那儿一人两碟包子。 哎，真的假的？ 真的呀！ 来， 老老， 哎，别蒙我 啊！ 您站好了， 站好了。 哎，大爷，您听错了啊！他是8勒里，1巴勒就到 8勒里。 对， 真能冤你，这就该我开眼了。 对了，对了， 我瞧瞧你，我开开眼。 怎么了？ 我说你们让我开眼呢，还是让我害眼呢？ 开眼呢？ 那儿坐着那比我姥姥岁数还大呢。 开一会儿，大爷 啊。 那是人幌子 啊， 好的呀，在里头呢。 好的，在里头呢 啊， 进去， 进去， 哎， 走，进来， 要缠脖子， 缠脖子 ， 行了，起什么哄啊，嚷嚷什么呀？等着您呢，大爷。 哎，我们是喝茶的。 哦，喝茶的， 嗯， 5个壶5个碗啊， 嗯，1个壶1个碗。 哎，怎么5个人喝茶1壶1碗啊？ 我一人是喝茶的，他们都是看茶的。 就这几位都是看茶的。 对了， 胡曼， 哎，那我一人喝茶给你5人钱还不行吗？ 那还凑，等着啊， 快点儿。 刘二，倒茶来。 房顶那儿戳着去， 没烧我再回去。 不吵。 妈妈，快来。 哎，什么事儿？ 这小子干什么的？ 这小子喝茶的。 哟，就凭他那个脑袋，也可以到咱们这儿喝茶来。 得了，喝茶给茶钱，管他脑袋不脑袋呢。 妈呀！ 哎， 我瞧这小子可不像是好东西。 嗯， 您可有点神呐。 行，我知道啊。 妈呀！ 哎， 您快让他走。 行了，我打发他走，你甭管了啊！ 哟呵，老何票子一冒就回去了， 说的是呢， 这是瞧不起咱们呀？ 可不是呢， 找人找人呢， 找人找人， 到上， 来，到上，哎，哎，行了，慢点， 快， 哎，怎么 着？水不开呀？ 哦， 嗯。茶叶也飘着， 说 叫茶婆子， 哎，茶婆子， 来了，什么事儿您呢？ 我说茶婆子，欺负大爷，我没喝过茶呀，是怎么着？ 哟，怎么了？ 怎么着？水也不开，茶叶也飘着。 哟，这是我们小妞沏的，80%拿错了壶了，我给您换回去。 哎，等等， 哎，往哪儿摸呀？男女授受不亲在这儿。 谁沏的？ 小妞沏的。 哦，我还没喝呢， 没喝你挑眼， 我先挑下眼搁着呀， 挑眼搁着了， 来，倒上， 来， 小妞气的， 哎，行了， 好水，好茶叶，喝的大爷肚子里头还冒泡呢， 我听见了， 请茶婆子， 请茶婆子， 什么事啊？ 茶婆子， 哎， 咱把椅子坐下说话啊！ 大爷在此，哪有你茶婆子的座儿？ 嘿嘿，坐下好说话啊！ 哎呀，那么这儿啊， 茶

您没有菜，我给您上只烧鸭子。 鸭子呀， 我这人好说笑话。哎呀，把这生气的事儿接过去，咱们提别的。 一张弓啊， 啊，是一张弓啊。 殿下一 哇， 行，大伙伴，那伙伴您瞧的花样。相公，您请看。 呜呼呀，好一张图，太铁壁保镖弓， 这还真是行家。 啊，妈妈， 哎。 此弓从何而得？ 要说这张弓啊，它是小孩为娘提起了会儿长啊。 长话短叙。 哎，对，长话短叙，简单解说吧。 嗯， 这张弓，我们老头子在世爱惜武艺，他拉得开，他去了世，就没人拉得开了。 岂不废物了啊？ 这倒是废物不了。得了，我跟您说得了，刚才给您倒茶那小妞啊，她也拉得开。 哦，方才那位大姐是妈妈的千金。 哎，好说好说。 弟， 哎呀，您太抬爱她了。 小姐， 我不敢当，不敢当。 小神一用，您叫小姐三帮我。 行，那我叫她去，您这坐着啊。 哎呀，瞧见公了，好妞儿，快来妞儿！ 哎呀，还得使我这绝招。 水妞儿，先出那几招，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的寿羊肉， 呀是不是？出来了不是？ 您瞧，不好脑袋让你瞧，这会儿您瞧够了，让瞧了，不瞧了。 我说你得了脑袋伤寒了是怎么着？ 叫我干嘛呀？ 叫你干嘛？那相公瞧见咱们那张弓了。 弓 啊！ 弓怎么着？ 弓怎么着？不怎么着？他问谁拉得开？我说你爹在世，你爹拉得开；你爹去世，就没人拉得开了。他说了。如此是的，此弓岂不废物了？ 妈 啊， 还有我呢！ 我把你端出去了， 不怕撒了汤啊！ 我盖着盖儿呢。 你说他盖着盖儿了？ 哎，相公，听说你会拉弓，要领教你三把弓。 怎么着？他要看你拉三把弓吗？ 啊！ 哟妈呀、啊！这两天我老没上工房，把拉弓的架子。 你忘了不要紧，妈妈我记着呢，我教给你。 您记着呢。 哎，我教给你啊，瞧着啊，前腿要绷，后腿要绷，前手鸭子嘴，后手嘴鸭子，嘚儿啪射那打鼓的脚不鸭子。 草靶子。 对对，射那草靶子是吧？ 我问问你。 对对，你问问去。 算是请了， 请了。 听我妈说，你。 笑啊！壮士长。 八成是饿了。妈妈后边堵着袋儿，你吃袋儿啊。 妈呀，哎，妈，我吃袋儿去 了。你去这说话大喘气儿啊！您等我叫他去啊！你妞快来！快快快快！你着什么急呀？不拦着你掉台底下了！ 妈呀，啊、你这来 干什么？ 你不让我上后头吃蛋去了吗？ 对呀、 啊。到后头一瞧啊，肿的功夫大了，成了老伴了。 哦。 我拿筷子一尖，没尖住，掉地下了。我一生气，拿脚这么一踩，妈呀， 哎， 可就成了彩蛋了。 哦，那不碍事的，你把它捡起来，擦点胭脂，抹点粉，那不成小花蛋了吗？ 你怎么一点亏都不吃、啊？ 那不我是那吃亏的人吗？ 叫我干嘛呀？ 那县公啊，说你拉弓拉得好，要跟你配上。 哎呦！ 要跟你配上三把弓， 那我说弓三把呢？ 那你的是哎，好，那咱去问问去啊。 我问问去。这是请了， 请了。 听我妈说，你要跟配上三把弓嘛。 拉得好不要说好，拉得不好不要紧笑。 妈呀！ 对我们绑着， 于此谢长亮。 将军一个令，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他师傅就这么大本抓教他的。 妈呀， 哎， 您去问问他、 嗯、 光会拉弓，他为什么别的武艺不会了？ 这我得给你问问 啊，你问问 你问问啊。相公，那个您拉得真好啊，我们那儿说了，您那个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吗？ 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啊，得好，得好，好，好。糟了，糟了！ 怎么糟了？ 人家说了，一十八般武艺，渐渐心松。 嗨，渐渐精通。 对对对，渐渐精通，咱都听着。哎， 儿给他比去。 哎，用上我眼睛吗？你这是什么事儿了？这， 你给问问去。 我给你问问。呵，这事儿。这话， 妈妈。 您这个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是不是？哎，我跟您说啊，我们妞儿啊要跟您比拳。 哦，比拳！ 嗨，你这一刻都欢蹦了啊！怎么样， 小神父？ 哎，来了来了来了啊！我给你们腾地儿。 哎呀！

滚沙滩、啊风破林茂盛能飞为臣我一杆金枪一匹坐骑难保父人杀去重围 还是高宝贤、张丽文演唱的《楚宫恨》，再请您欣赏杨淑蕊演唱的《女起介》。 低头低了红红线，小灯来在